去生产，劳动手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心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活着后悔死不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。 块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光说那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，小掉牙，小掉牙。 你呀，你这么一次没有当过，一辈子没有。 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了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那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了到处都出毛病了。 来不来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山高里了，他就找不下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，又拿回去吧，我给对着说没有这 一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！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俩一罐鸡蛋，你都快放坏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 你走了，他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学也好学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没错没错， 瞧着， 哎，那 快去你二大娘家给我接几个鸡蛋来。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 啊。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鲜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双胞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来。 哎，中、 哎。娘 啊， 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卖酱油了嘞。银环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恁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鸡杯儿、钢杯水儿，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儿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、 哎、 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冰玉，俺家离咱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个弯都到了。哎，银环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啊，我可不依你。 我走了啊。 小吃正宗。

哦，别说你啊，漂亮的好，劳动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提提意见吗？ 一换猜想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，先干轻活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歇半天 呢。一换这干庄稼活可不必在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脑子溜地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，放着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溜地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大脚不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嘚儿哟嘚儿哟不发松。哎，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臭 老师，哎，好好好，换一个吧，来，走。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俺心爱庄稼活，非常艰难，俺谁也没见到，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啊。明知输就凭自己是官， 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没有啊，那是咋了？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有啊，哎，有啊，有啊。 应官， 不能多干，你少干，不能干，一天你干半天，一日摸不出两手间，一上脸不出 要是累了，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嘛。 咋？给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。 哎，你看你。 啥？ 好好好好，你慢慢谈吧。啊，你好。 你的哈，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几句话了。 二大娘，你别开玩笑。 哟，银焕呐，以后要担不了一桶，就先担半桶吧。哎，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，你可不躺着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到那石头底下歇会儿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哎，有你哥们还吹三吹的， 就是你。 哎，静叔，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 还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 了？我是看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哎，都看看，都看看，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上火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， 对，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喽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了，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 干 活。少奶奶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少奶奶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假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了，

存心在城市他眼里，他眼里就没有看上山区里。我劝你不要着急，远走远留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不能解决问题。 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炭罐里了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来请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，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了。

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